欢迎进入今天舒雅的第六感。开场的第一首歌曲依然是一首老歌，来自车继林，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1990年年仅24岁的车继林发行了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这张专辑，专辑一上市，同名主打歌曲在大街小巷流传，并迅速地红遍了大江南北。半年后，瑞森唱片对车继林的新专辑进行统计，让投资老板吓了一大跳。新专辑发行了80万张，创造了1990年当年唱片发行量第一名的奇迹。 回家的小路，路上有我追着你的脚步，就像片保存着昨天的温度，你抱着我就像温暖的大树，雨下了走好路，这句话我记住， 这首《陪我看日出》有一种独特的寓寥氛围，好像一针唱进了每一颗孤单的心，却又轻轻地抚慰着。这是来自蔡淳佳的作品，是翻唱冲绳歌姬夏川里美演唱的《泪光闪闪》的作品。而这首歌曲呢，也是作为电视剧《流星花园》的插曲而为人所熟知的。继续来听光良，我等你。 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那些老歌是人类最贴心的情绪写真。 轻轻翻来一首歌， 当老歌的旋律响起时，曾经故事中的主角不是别人，就是你。舒雅的第六感，陪你回味老歌，重温感动过我们的旋律。舒雅的第六感。 水间回响，要留一张 伤痕来自林忆莲。虽然曾经和李宗盛有过不幸的婚姻，但是林忆莲坦言自己并没有歌中那么多的伤痕。是爱的第六感继续来，请您听到的歌曲来自刘德华，总有一天等到你。 水又急，你在东来，我在西，山把我们分，水把我们离，我只有天天等着你，海无在东来，我在西，海把我们分，洋把我们离，我只有天天等着你。你是沙来，我是我们俩生就在一起，我是叫来，你是起，我们俩分开不容易，我钟情呀你钟意，你不跑来我不弃，山也不能分，海也不能移，我总有一天等到你。

世界最面却太眼烈，望着日落大度亦未放弃，我还有过十八千的胜利，我哪有定力回避看，骄傲只不过霎一眼，前面白里化林，子里化林，我还想拣或者拣中他，未必想得到他，随窗隔着烟花，任风光饱览都算造化，他有几多亿个他，谁都只不过无中花，千娇百媚若想画下，难认得他，能幻想吗？我以两臂撒网，撒过对岸，再以十万日落慢慢结网，但你也曾游过多少臂膊，到哪里完成流浪汉，雕工只不过十一眼，前面百里化林，子里化林，我还想拣或者拣中他，未必想得到他，随窗隔着烟花，任风光饱览都算造化，他有几多亿个他，谁都只不过无中花，千娇百媚若想画下，难认得他，能幻想吗？或者拣中他，未必想得到他，随窗隔着烟花，任风光饱览都算造化，他有几多亿个他，谁都只不过无中花，千娇百媚若想画下，难认得他，能幻想吗？看破天地，但你一片梦未结局到尾，我和某某和某某逃过的你，现在我完全忘掉你。 蓦然回首。

透过，谁没有一些旧恨心魔，一点点无心错，谁没有一些得不到的梦，谁人负你负我多，谁愿意解释为了什么，一笑已经风云过，活得开心心不记恨，怀念今天呼啸唱首歌，任空吸吸丧身的快乐，在冷风中敞开心锁，谁愿记沧桑匆匆往事，谁人是对是错，从没有解释为了什么，一笑看风云过，活得开心心不记恨，怀念今天欢笑唱首歌，任空襟吸收新的快乐，在晚风中敞开心锁，愿记沧桑匆匆往事，谁人是对是错，从没有解释为了什么，一笑看风云过， 今天和你去吹风，我是江帆。节目送给你的第一首歌曲，郑少秋《笑看风云》。这首歌是94年香港无线电视剧《笑看风云》的主题曲了。这部剧是由郑少秋还有郑伊健来主演的，讲的是以一个人为中心的权力欲望还有情义信念当中的矛盾冲突而集结成的故事。郑少秋非常的有意思，年轻的时候呢，就因为帅气的形象而被少女所追捧，一直到了50-60岁，还是有很多少女在追捧他。而他所演唱的歌曲呢，也是多次的入选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06年的时候，获得了香港乐坛最高荣誉大奖金针奖。好了，再来听到《完美小姐》。 不用慌张，别害怕，我的完美模样。不用设防，随便你耍什么花样，你别一样就让你摆到我的主场。 Come on, you're shy boy, deserve a time。 呼吸频率停止不停，多巴胺就像电流一样狂飙，你在好奇，距离会让人心悸，会窒息。完美的小姐，完美之下，呼吸隐隐停止不停，多巴胺就像电流一样狂飙，你在好奇，距离会让人心悸，会窒息。 笑我

坏了心情，啊，我决定不为你而毁了心，放弃爱你。除了想你，除了爱你，我什么都愿意。翻开日记，整理心情，哦，我真的想放弃。找奇迹，这样的你不值得我恨你，不值得我为你坏了心情。哦，我决定不为你而毁了心，为你而放弃 回来和你去吹风，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江帆。不值得曾经是孟飞传非常经典的作品，同时也是80后必备的伤心情歌了。2013年，中国最强音的冠军曾经发行过一首单曲，就是翻唱的这一首孟飞传的《不值得》。而曾一鸣版本的《不值得》呢，却是一首治愈系的情歌，少了一点的忧郁，多了一点的阳光。歌曲有点舒缓悠扬的感觉，我觉得非常适合做公路音乐。再来听张靓颖，如果这就是爱情。 你做了选择，对的错的，我只能承认，心是痛的，怀疑你舍得，我被伤得那么深，就放声哭了，何必再强忍？我没有选择，我不再完整，原来最后的吻如此冰冷，你只能默认，我要割舍，眼看着你走了。如果这不是结局，如果我还爱你，如果我愿相信你就是唯一，如果你听到这里，如果你依然放弃，那

心疼，疼那无情郎，想打泪汪汪，湿了红色纱笼白衣裳，啊，那海姑娘 这首经典的歌曲最早是由邓丽君来演唱的，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王菲的版本，后来又在不同的歌手专辑和场合里面翻唱和表演，而现在经过重新演绎之后的这一首《南海姑娘》就是比较深入人心的版本了。除了邓丽君的原唱版之外，还有像王菲、毛宁、杨钰莹以及刘惜君演唱的四个版本。不说例外啊，每一个歌手在经过翻唱的过程当中都会把歌曲进行重新的编曲而注入自己的音乐风格，更有甚者干脆做出将原曲彻底粉碎的形式改编歌曲并且重新演绎翻唱。刘惜君就曾经说过，他说重新翻唱并不代表抹杀原版作品，而是在重新演唱的同时既要让听的人回忆起原版的作品那种感觉和味道，而又不失现代主流音乐的风格，绝对不能过分的蹂躏音乐，这样会彻底的失去音乐的初衷。好了，听到的歌曲来自范逸臣，除此之外 我明白你有自己的不安，很多来不及我不曾看见，我只遇见你的现在，不管你接受或离开， I hope to stay for a while。 除此之外要你明白，你的笑我真是喜欢看，于是我一次又一次等待，其实都还算愉快。除此之外非常遗憾，你的心我还是打不开。 And if you need somebody， 我确定我会在。这故事会写不完，很多差一点你没有发现，你只认识我的现在，不管你留下或走开， I'm gonna stay for a while。 除此之外我要你明白，只喜欢看，于是我一次又一次等待，其实都还算愉快。除此之外非常遗憾，你的心我还是打不开。

腾讯。 再见你依然是那种心跳的感觉，这究竟是梦是 和你去吹风，刚送上的歌曲名字非常的小暧昧，叫做那种心跳的感觉。偶遇爱情最能够感觉到心跳了，这让我想到了张艺谋的电影《山楂树之恋》。静秋和老三的爱情故事让很多的人都非常的感动，而当年的静秋和老三也是掀起了一股清纯风。当然了，爱情不全是心跳，还需要温暖、信任以及忠诚，这份爱情才可能走得更远，走得成熟。好了，今天听了这么多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了？今天的和你去吹风就要和你说再见了，为你送上最后的一首歌曲，来自刘若英的《听说》。我是江帆，和你去吹风，明天见喽。 听说你身边有新面孔，听说你不再寂寞，说你提起我，我过得不错，忙碌中还有感动，尝试爱过几个人，面对爱也诚实许多，只能被听说安排着，关于你我的对的或错的，两个人曾经相似的，却因为都变了，爱着，不需要证明当时决定是错的，想着联络不如心底远远问候，最美丽莫过于听说你还回忆，其实我也感激，当我听说你还相信爱情。